检疫单位作前期准备功夫。黄伟伦话：组装合成建筑技术大大缩短工地施工时间，提升生产力。他举例，有承建商成功在一日内装嵌44个检疫单位，即是平均只需要大约15分钟装嵌一个检疫单位。北韩边境城市开城出现全国首宗新型肺炎疑似病例，患者是一名在上个星期日由南韩偷渡回国的脱北者。北韩当局对他进行多次上呼吸道分泌物和血液检查，结果显示不确定，认为他属于疑似病例，目前处于严格隔离。领袖金正恩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有关地区实施紧急状态，国家紧急防疫级别上调至最高应急级别。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讲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系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受到爆水管影响，铜锣湾加路连山道来回方向介乎棉花路同埋边宁顿街之间嘅全线啦，仍然系需要封闭噶。而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希福道。而龙翔道咧亦都有道路工程。去观塘方向近泽安村的中快线是需要封闭。在新界区，元朗教育路的来回方向都是挤塞，亦都影响到大塘路去市中心方向是车多，龙尾在马塘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下一秒钟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记得要专注驾驶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大家系咪都觉得戴口罩好焗同埋好热，又唔能够同亲戚朋友一齐去食饭，觉得好闷呢？但是其实这些都是有实际的需要。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反复是世界很多专家的预计之内，一旦放宽限制就会引发新一轮的感染。这两个星期疫情反复，很有可能是市民防疫疲劳的结果。在未来的日子，大家都要坚持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千万不要功亏一篑。如果怀疑自己有病，就有责任尽快求医同埋进行病毒测试。呢场仗我哋香港一定要赢。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世界上面系咪所有嘅乌鸦都系黑色嘅呢？究竟神又存唔存在呢？是不是真的有超自然力量的？ 哇，你的问题都很奇怪下。不过李奕生最新出版的这一本《论尽哲学》可能解答到你所有的问题。 这本《论尽哲学》其实就真的可以说是一个 哲普啦，哲学普及咁嘅意思。咁你完全系唔需要咧，系受过哲学嘅训练啊吓。其实你都睇得明嘅，因为我就系尽量用最深入浅出嘅方式咧嚟介绍好多即系有关哲学嘅探问啦吓。例如我其中一个文章咧系论自然啦。咁就系乜嘢叫大自然呢？或者咩叫自然规律呢？乜嘢叫做超自然嘅现象呢？系嘛？咁呢个亦都系我系尝试分析嘅地方。 笔名李逸商嘅李伟才喺香港大学物理系毕业，80年代开始就写好多科普作品，好似有《三分钟宇宙》《反转经济学》《人类的处境》等等。原来咧，佢对哲学都情有独钟嘅。 其实我系因为追求真理就爱上咗科学，但系因为咧就要进一步追问真理究竟系乜嘢呢？点样先算系真理呢？就爱上咗哲学啦。咁所以有好多人咧就系话，其实哲学咧系再高一个层次嘅学问，即系佢问咩嘢叫真理啊，或者咩叫价值啊，咩叫意义啊，呢啲咁样嘅问题啊，或者一啲叫终极关怀嘅嘢啦，咁样。咁我咁多年嚟咧，断断续续咧都写咗唔少同哲学有关嘅文章。咁所以今次咧就结集，就成为论尽哲学。 论尽哲学，由童心展开的无垠哲思之旅，作者李逸商，格子盒作室出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2:12星期日晏昼，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杀很大、啊。 你好嘛，彭程、 大家好啊，你好嘛，曾志豪。 我哋而家要好似过年咁样咧， 过 年嗰阵时咪话，因为啊过咗一晚咧，就睇下你过唔过到年兽嘅袭击，然后第二朝大年初大家就互相话，哎呀过咗年啦，终于见到你啦。而家我哋好似有同样嘅心情咧，我哋每一日每个礼拜或者我哋每日见到我哋身边嘅人咧，好咯，你冇事咯，我哋继续可以喺度咧。如常咁样生活咧，已经好难得 啦。记得我哋上个礼拜做节目嘅时候咧，咁就做下就知道，哇！今日我哋嗰啲疫情 系啊破百， 上次系啦破百啦。咁但系你见到呢几日都 枕住， 不断都系百几宗咁。 枕住啊！哎呀，去到一个地步，你都已经好似觉得咧，咦，又嚟咯。 系啊，咁不过好明显啦，大家都见到啊，即系嗰啲免受检疫嗰啲海海员嗰、那个呢个大嘅漏洞啦，系啦，出现咗问题。咁都所以出現咗好多唔同嘅個案啦。 我覺得好慘啊！而家，因為最慘係咩呢？我覺得係同嗰個環境咧，好大落差。我今日翻工嘅時候咧，我直情係可以戴住黑超啦，然後望住遠處咧藍天白雲咧，你知唔知？即係我啲無限嘅遐想出曬嚟咧。我覺得呢一片嘅藍天應該屬於沖繩嘅。我望住嗰片雲咧，我覺得起碼都係肯定嘅。哇！就或者嗰啲藍色咧，我覺得應該屬於法國嗰個國旗嘅藍嘅。 係啊。 但是现在 已经全部冚烂都被啲红色嘅胶纸咧，应该将佢围住晒。 系、啊， 但依然都有人闯入去、啊， 都好犀利嘅，真系嗱，唔系我觉得系因为我哋实在太过挂住呢个夏天。 我知道我明白，但系如果叫你唔好落水嘅话咧、 啊，都仲要去 封咗嘅话就唔好落啦， 系咪、啊？ 啲栏咧 喺我屋企嗰头嘅啫，嗰、那个泳滩 周围都有啦，系啊，啲大妈话入到又唱歌嘛， 系啊，闯入去真系犀利。 咁、啊、你叫你唔好入，你就唔好去啦。即系而家呢个疫症咩时候？我琴日经过呢个中环码头咧，愉景湾码头嗰度啦，哇，真系唱首慢歌就系、那个 busker 企喺度唱首慢歌咋，嗰啲外籍人士啦，好似喺度开晒 party 跳只 disco 咁样。 咁佢自娱都 OK 噶。 喂，佢冇戴口罩。 Oh no！ 咁啊，依嗰度起码都一个组别 一个群组啊， 都唔止四个人啦。 有冇共同目的啊？ 全部咩有共同目的咪就喺度咁样咯。 佢哋 呢边又嘈紧。咁另外嗰邊啦，喺唔知八號碼頭嗰邊啦，又有另外一班喎。咁嗰啲啊，阿哥阿姐啊，大媽啊，大叔啊，咁樣嗰度另外有一堆又喺度唱歌啊，跳舞就好似冇啦，因為我經過嘅時候都好快，因為嗰度好鬼，兩邊都好嘈啊。總之就係、是，咁就總之就喺疫症底下，兩邊都仍然喺度群聚啦、唱歌啦、開 party 啦咁樣。你已經日日睇到啲新聞啦，又話咩群組啊、唱歌啲咩群組啊， 多姿多彩嘅生活啦。 係啊， 好笑啊！而家呢個 terms 係忍一忍啦、 啊，係啊，你有啲難啊，你知唔知？就係佢唔知係咪遺傳咗咧？佢哋喺美國嗰邊咁自由開放嘅諗法咧。 佢真係會覺得可能唔使戴罩係冇問題。得到到而家啦，都2020年嘅八月都就嚟到啦，都仲係咁諗嘅。不過那個誘惑真係好大嘅。譬如甚至乎你會覺得咧，其實全世界唔係都咁緊張嘅。我咪講話嗰個藍色咧，應該屬於沖繩嘅藍嘅、嗯。我琴日去到便利店度，咁啊見到啲旅遊雜誌啦、嗯，我望一望，哦哇，仲有出嘅喎、哦。日本有啲係專門介紹嗰度嗰啲風光㗎嘛，佢嘅七月號、八月號呢就已經係講緊話有個好靚嘅比堅尼嘅女郎、 嗯、 背住你嘅，然後就企一片呢藍天碧海白沙、 嗯、 一望無際，然後佢就呢雙手張開，然後就話迎接沖繩的夏天，然後呢一本特集呢就係沖繩夏天嘅介紹。 啱啊，你就睇咗落去咗啦。 唔係，佢就望住我話喂唔係仲 sell 緊㗎係嘛，係真係 sell 緊㗎喎。 咁但係而家你冇辦法個個都唔可以去旅行㗎。 係啊，但係其實連佢哋自己國內都頂唔順㗎。 啱㗎，其大家都頂唔順㗎。 但係證明佢哋即係咁呢個係俾邊個睇㗎？ 咪俾大家冇得去旅行嘅大家睇。 係咪一種引誘啊？ 唔係，係一種希望。 嚇、 啊！係啦，就是、希望如果即係有朝一日，一定可以再重臨呢啲地方嘅。 我睇嗰本書嘅時候，我第一次有一種 咧 睇鹹書嘅感覺咯。 唔使偷睇。 唔係睇鹹書嘅感覺，知唔知係咩？ 幻想鹹 書。係啦，睇鹹書所謂嘅感覺就係話，你知道。好好睇，不過你唔可以做嘅，哇！因為有違道德啊，諸如此類。你睇完就算數噶啦。 睇鹹書啫，唔使咁多枷鎖嘅。 唔係你咁，你點想像你可以同到裏邊嗰個 model 有嘢做先得㗎？ 咁你 即 係 你係可以望，唔係譬如你如果你睇以前嗰啲成人雜誌咧，可望不可及。 嗯。 但係而家你睇旅遊雜誌，你同佢一樣啊，可望不可及，可遠觀絕對不能夠涉換。 唔係一樣都有， 切度係冇可能。 一樣都有實現嘅一日嘅，不過睇下係唔係呢個。你在那本書裏面見到的 有如果你想實現的話你就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和風險咯。 你真的這樣 啊？是啊真是慘啊。 無論如何怎麼都好真的希望大家在這段時間真的醒醒定定啲黑細點不要鬆懈好不好啊？ 我戴得緊了今天的罩 緊一點啊 再緊一點 大家開始我們的節目啊 逝去多少？昨天不可重现，剩了这灰暗了的脸，岁月要放弃了的脸，向着明天，万千幻变。又记着昨天云雨烟，梦飘逝去。逝去但求记得曾经与你互勉，就算世界欠缺光线，我共你有爱永不变，笑望明天。Yeah. 版本就唔同啲嘅， 系咯， 依个咧就系温柔嘅同埋豪情嘅韦尔山， 都系佢自己嚟噶， 系、啊， 我头先猛咁问，我话咁蒋志光入边，都全部都系佢嚟嘅， 系啊，呢个两个都系佢， 啊，但系几好听啊呢、這个， 系啊，万片希望在明天啦，希望我哋都即、就、系、是。一定要抱有呢个希望，虽然可能好似见到喺嗰个叫做隧道嘅尽头，而家暂时未望到、啊。本来见到有点光噶啦，但系而家又好似遮住咗。 系 唔紧要嘅，希望我哋再揾到呢点光，又再次俾希望我哋。 咁黎明到来前系黑暗啲嘅， 当然啦。 同埋你呢个万片，我中意个量词啊，因为呢个片字咧，又可以解到一片一片嘅口罩。万片希望口罩在明天，有口罩就有希望可以继续打赢佢。 系啊， 系啦。 有啊嘛， 有，唔系而家好好多啦。我成日都话咧，如果你话嚟到而家七月底咧、嗯，我哋有咩叫做苦中作乐或者不幸中嘅大幸咧，就系、是、虽然疫情数字创新高，但相对咧，我哋嗰啲防疫用品嘅数字咧，亦都创新高嘅，就唔再好似话二三月嗰阵时咧，哇惨绝人寰噶嘛，成千蚊一盒口罩， 啱、 哇！你嗰阵时入咗货大件事真系， 入咗货炒嗰啲系大件事， 真系大件事。 不过我真系觉得系啦，而家诶暂时嚟讲都尚算啲物资系充裕啦，咁但系自己就要继续谨慎啲咯。 好啦，嗱，又同你讲下咧，疫情同色情嘅关系， 疫情同色情，你仲冇有得出去？ 疫情同色情嘅关系系啦，照计冇得出去啦， 系咯， 系 啊。 但系我讲我哋香港， 搞搞啊、 香港就梗系冇啦。我哋成日隔篱邻近地区有个好曳嘅国家咧，真系好曳噶。 点啊？ 日本咯。 点啊？佢又搞咩啊？ 佢哋你嗱，首先就系佢哋早嗰个礼拜咧，先至佢哋推出佢哋自己国内游啊嘛。自己本土裏面咧就話你可以大阪度玩，東京度玩啊，咁啊仲要政府資助錢俾佢喎，咁樣佢哋都未撳得掂個數字。好啦，咁啊你去正常玩就一回事啦。咁但係日本 點玩 先？你知佢哋嗰個風光如畫，風俗事業咧亦都好旺盛嘅。 係啊，咁佢都要撐企業保就業噶嘛。 係哇，真係哇，你好熟喎、啊，喺呢個就業方面啊。 而家全世界啊都冇公開啊，個個政府都要泵水落去俾市民啦、啊。 好啦，咁但係而家講緊咧，日本咧， 佢又泵水啊？ 佢就有一個行業唔使泵嘅，本身都好犀利噶啦。佢話咧喺北海道嘅札幌。 哇！ 咁佢話北海道嘅札幌咧，裏邊咧有一種嘅酒吧咧，就被人哋將佢翻譯成為咧叫做波波吧。 波波吧 系啦，波波吧波波， jungle jungle， 即系讲啲身系形容身材嘅系咪啊？ 嗯，你跟住就会知噶啦吓。佢话咧呢一个吧咧 有啲咁嘅吧， 系啦，哇，真系。佢话咧最近咧就佢哋有一个工作人员就受到呢一个新冠肺炎疫情嘅感染，咁佢中咗招啦，咁跟住大家就好惊啦。咁然后就话啦，喂，其他人会唔会中招啊？咁样，但系佢哋话，喂，但系冇理由噶、哦。佢話咧，我哋同佢冇任何咩 親密接觸， 親密接觸㗎。佢話，譬如話你呢個呼吸道感染㗎嘛，我哋冇嘴對嘴㗎喎，我哋絕對唔做呢啲嘢㗎喎。個職員都話係啊，我戴口罩㗎咁樣。但佢話，咁點解都會中招嘅咧？咁樣好啦， 係咯，點解會中招？ 因為頭先講佢呢種酒吧個名叫做波波吧。咁咧，波波吧咧，其實個意思即係話咧，佢哋呢個場所就好特別嘅。佢哋呢個場所咧。提供一种服务呢就是你是妈妈我扮 BB、 哎、 BB 来到找妈妈肚饿就又要找妈妈、 哦、 那就会做些什么呢就是做哎呀就会做母语教学了 哇 是啦那所以呢 哇哇 系啦，好有画面啊！ 唔系饮酒噶， 唔系饮酒，系啦，即系阿李志刚成日话佢哋饮牛奶，饮牛奶就应该佢系饮牛奶嘅、哦。但系去到日本札幌就唔系饮牛奶啦。咁啊， 唔知北海道， 北海道咩啊？ 咁出名， 咁海出名啲咩咧？ 牛奶 系，成日都买嘅。 系啊， 咁好啦，咁点样出事法咧？嗱。佢就話咧，其中一個 點解會出 提供呢一個叫做媽媽服務嘅呢一位嘅職員咧，佢話佢就受到感染。點解會受到感染呢佢就話佢懷疑係俾一個本身有感染嘅人咧，就中咗招。 即係佢俾一個顧客，俾一個疑似中招嘅顧客 感染咗， 感染咗。 咁然後咧，佢哋追翻咧就話。咁你係點樣中招啊？ 飛沫啊！ 佢話咧應該就係咁嘅。佢咧就錫過佢嗰度啦，唔使再講啦，都唔使咁詳細啦。 咁啊嗰度原来就带菌喎、哦。咁但系然后佢偏偏佢提供服务嘅性质咧，就系大家都会锡嗰度嘅。咁于是乎佢话咧，一传十，十传百咧，截至25号为止咧，喺呢一个札幌嘅红灯区咧，受到感染嘅人士已经有36个，涉及16间铺头，而且全部都系好后生嘅。因为呢36个里边咧，有7至8成咧系未够30岁，即系话呢啲未够30岁嘅人咧，仲系要饮妈妈，所以佢哋就去咗搵呢啲铺头啦，啊阴公啦。咁然后呢就日本传媒就好紧张啦，因为喂又爆一个疫区喎，仲要又 系 夜店喎，而且呢个夜店 仲要 咁爆发喎，因为佢哋而家呢推论呢最夸张呢，佢话因为咁样锡完佢个部位然后传染俾其他人呢，佢最严重呢可能可以达到600人。 唔出奇啊。 係啦，咁然后呢最变态嘅呢就话喂其实点解你唔可以即系 消 毒咧？ 点解系啦？ 点解你唔消毒咧？ 我正正就系想问你呢一样嘢。 系啦， 冇理由你用完一啲餐具，你即系你食完一样嘢，咁你下一个食，咁你又换嗰啲餐具。 好啦， 一系洗干净噶啦，系嘛？ 咁咧就正如头先你咁讲啦，有日本嘅行家咧或者用家咧，就即刻出嚟报道，佢就话唔得噶，冇人会消毒噶，我点解？你谂下，你成日捽酒精搓手液啊，你只手指都会损啦、啊，更何况 咁你、哦、你洗下 唔得咯，即系佢话之前就唔会咁做嘅。 我仲以为佢个风俗系因为要大家一齐都 唔系，佢话之前系唔会咁做嘅。咁但系佢话咧，经过呢件事之后咧，就发咗癫啦。咁大家就话嗱，你一系就停业， 系啊， 你一系就停业。如果你唔停业， 仲停业啊？ 佢而家嗱呢个真系，所以我话日本真系好曳嘅。佢而家发生咗咁大件事之后咧，佢话喺札幌嘅红灯区咧，有部分铺头咧就贴出咗全店嘅嗰个部位都彻底消毒嘅公告，但都唔会停业， 梗系要停业啦， 都唔停业、啊。啊！你话日本呢个城市 啊，搞 呢个国家系搞咩嘅咧？真系， 哎呀，你买一送一都冇人去啦，系嘛？ 但系我真系大开眼界，我从来未听过有呢种酒吧。 波波吧。 从自递来件公信，来自一位拥护10年忠心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过，谁敢再贪爱何成为你物有是最没有用补助，就算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益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串再没人纵坏你吗？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翻起半过，谁敢再叹奈何成为你不够 美顿书啊 ，DJ 啊，吓，三 13度气温啊，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有嚟啦吓。 我哋而家都向呢一个病毒发出哀的美敦书， 系啊， 最后通牒啊，喂，走啦，你哋唔好再搞我哋啦， 过主啦，唔该啊， 真系顶唔顺啊！如果唔系我再睇呢啲新闻，我就会谂几时先可以去扎房。 唉，冇可能啊，仲要热辣辣，你谂下，如果着件西装，口及及，真系喺个街上面就好辛苦啊。 不过唔系套西装，如果贵嘅 OK 吓。 贵又 OK 啊， 可能会睇到人心凉噶， 真系 翻嚟讲下 两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星期三起暂停所有客船和所有无在香港处理货物装卸货船的船员换班，直至本地疫情受控为止，并收紧其他豁免检疫人士的防疫安排。政府表示，来港进行货物装卸的货船在本港水域停留期间，所有船员必须留在船上，不得登岸，需要换班的离船船员需要一直留在船上，直至获安排交通工具直接前往机场，避免同本地社区的接触。从外地搭乘飞机抵港进行换班的船员，需要在离开出发地前的48小时之内取得认可阴性检测结果。船员抵港之后需要立刻直接登船，不可在市区停留。船公司需要提供点对点交通，船员不得乘坐同时会服务公众的交通工具。船公司如果未能够满足有关条件，将被拒绝来港进行船员更换。政府表示，由星期三起，往返本港和内地、澳门、台湾或者外国地区履行职责的机组人员，需要在离开出发地前的48小时之内取得认可阴性检测结果，否则必须在本港进行检测并且等候结果。航空公司必须提供点对点的交通安排，禁止机组人员使用服务公众的交通工具来往机场和入住的地方，同时需要确保机组人员在指定的地点隔离。其他经机场到港的豁免人士都必须在离开出发地前的48小时之内取得认可的阴性检测结果，否则必须在本港进行检测并且等候结果。运输署表示，明日起新型冠状病毒自愿检测服务将由的士司机扩展至公共小巴司机，包括绿色小巴和红色小巴，费用全免。使用服务人士需要使用电话热线1836168登记，小巴司机可以在明日上午11点起登记，之后的登记时间是每日上午9点至晚上9点。登记热线不会提供即日预约服务，成功登记之后，司机会获发电话短信确认采集样本的日期、时间和检测地点。若果有检测结果呈阳性，承办商会将样本的序号通知运输署，并由处方将资料转交卫生防护中心跟进。另外，政府将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增设临时样本采集中心，在7月29号的上午和30号的下午开放使用，方便在大屿山运作的司机。现有的4个样本采集中心会继续开放至8月1号。政府由2月至7月中共发出超过29万份医学监察通知书，豁免特定的行业人士入境之后强制检疫。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被问到豁免人士没在本港检测之下外出是否政策漏洞，他表示超过20万名的豁免人士当中，大部分都是往来中港两地的货车司机，为市民运输日常饭菜。他又说，豁免检疫不代表不安全，内地都有要求这批人做测试。近日由一星期改至72小时做一次测试，反映深圳政府有严格把关。另一类就是机组人员， 呢类人士都需要回港，但就认同需要做好防控嘅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嘅一两日仍然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封路啦。喺龙翔道咧，因为有道路工程，去观塘方向近泽安村嘅中濑线咧，仍然都系需要封闭噶。咁就系直到听朝嘅6点，龙翔道因为有道路工程，去观塘方向近泽安村嘅中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咧，提翻你一啲石澳泳滩嘅特别交通安排。直到今晚嘅7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入面啦，部分泊车位系会暂停使用噶。新巴路线9号嘅石澳总站啦，系会搬咗入去近公众停车场嘅位置。咁就系啦，喺泳滩有特别嘅交通安排，直到今晚嘅7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咧，部分泊车位系会暂停使用。咁另外啦，新巴路线9号嘅石澳总站系会搬到入去近公众停车场嘅位置。在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是交通正常。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宝，作为家庭主妇，睇见香港的医护人员为我们紧守岗位，讲句说话为他们打气之余，我想请各位香港人在这段时间尽量保持卫生，留在家里才真正为医护人员打支强心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张信用卡又碌爆了，难道要借钱买？ 中国冇必要就唔好买，梗系唔好借。 广告话全程唔使现身，贷款仲即批即过数，等我都借先。 中国借钱广告多圈套，梗系唔好借。 卡数无得再拖，唯有借钱嚟还啦。 中国债冚债点还得晒，梗系唔好借。我哋中国兄弟讲咁多，都系想提你，冇必要又还唔起，梗系唔好借。 咩系中女啊？即系唔系靓妹啦？咁佢做完靓妹之后，佢就会变为中女咯。 中女系我谂都唔系以一个年龄层去界定嘅，系佢个心态，佢仲有冇个少女心咯？如果佢仲有嘅，我谂都唔可以叫佢做中女嘅。 什么是中女？可能在台湾的话，是他们所说的败犬吧。或者是说呢，可能是介于女孩跟女人中间的，也可以叫中女。 我是林月邦， 我是瑶瑶， 我是莫文蕾。 好啦，翻嚟我哋嘅节目《中女宅男晒很大》啦吓，咁啊星期日我哋通常都即系比较着得随便一啲啦， 系啊， 都系啲牛几粒记啊， 唔系噶，我有悉心打扮噶， 你讲叫悉心打扮， 系啊，就系、是、有运动嘅背心咯。我 feel 到今日真系热啊，因为以我做指标咧，我都可以着到背心咧。就真係世界變㗎。 尋日好似佢觀塘係咪有36度啊？ 36度， 係啊。 不過可能佢 個別啲地區係啊， 係啊，有密室效應嗰啲咧。 係啊。 咁學你話齋咧啱嘅，你話如果呢個咁熱天時咧，著西裝真係好蝦人。 係啊，我即係喺啲夏天嘅時候咧，即係成日即係經過啲旺區，見到啲人著西裝咯，哇！我真係覺得我都戥佢哋係好辛苦嘅。尤其是喺街度行嚟行去啦，出嚟走咧，真係口急急，好似即係孭住件即係。孭住张被咁样啊， 系啊，所以嗰阵时咧，我见过有啲西装铺头咧，佢系推出嗰啲夏日清凉布料咧，系啊，即系譬如你平时做运动衫咧，佢就有嗰啲即系又话唔知咩快干啊嗰啲啊嘛，佢西装都有出，系啊，就话 快干料系嘛， 希望你凉爽啊， 轻松啲， 系啦，薄啲嘅，咁但系不过你薄极咧都 系一件褛啊， 系啊， 换你都系一件褛，冇你都系一件褛， 有你冇你，仲要加埋你仲要件恤衫， 系， 你唔通里边净系着件背心就算数咩？所以系好热嘅，但你又好捨唔得唔著嗰套西裝， 係因為工作嘅需要， 工作嘅需要， 同埋著起又真係 係啦， 虚荣， 特别整齐，特别靓嘅。 再加上咁贵买翻嚟，要着多几次 的。真的睇唔出咁贵嘅， 系咯， 就贵得咁紧要。 咁贵噶，系啊！我谂咧，未呢个礼拜之前咧，可能大家嘅想象咧，西装贵极咧，可能都系 万零两万蚊 啦。系啊，咁但系呢个礼拜就我哋开咗眼界啦，因为全靠嗰位哥哥 系。阿林作啦，系啦， 林作哥哥，佢话俾我哋听，原来西装咧可以有40000多元啦， 40000元以上， 仲 有 60000多元都有啦， 系啊， 同埋佢亦都等我哋认识咗咧，原来特朗普同埋查理斯王子系着咩西装啦， 系啊系， 佢真系对我嚟讲，嗱我认真啊，佢帮我开咗眼界，我之前我系。以为只是得那几个牌子的西装、是啦，即就算是名牌呢你知道我们香港人呢以前觉得西装名牌呢就是靠看电影呢就是什么 JJ 什么什么你成日就以为 很多种的 是啦就说那些一定是就贵的 了那是真的贵的 是啦但是他又告诉你原来不止的、 是啊因为他是 handmade 的嘛即、就是 tailor made 的嘛 是 那度身订造有啲工序好多噶嘛， 好多嘅好多嘅， 系啊。 咁佢话俾你听， 人手做系贵啲，手袋都系啦。如果唔系我哋啲手袋有啲都唔会贵到几十几廿万啦。 哦，咁啊系，其实你哋嗰啲手袋仲贵过男人套西装咧。 系咯、 所以其实呢、這个礼拜当然好多人就讨论咧，就话嘿炫耀套西装有咁贵咩咁巴闭啊？你着喺龙袍都唔似太子啦，即系全部都系讲呢啲嘢啦。 嘢啦系啦。 咁但系当然你都知道对佢嚟讲咧，就系、是、佢已经成功咗啦。佢就不知几咁想你有 hit rate、有谈论。咁佢真系赢喎，好似话连两个男神都有回应到佢啊嘛，黄宗尧啊，嗰啲都着咗套西装出嚟同佢喺度大比拼咧，即系啦，无论你觉得人哋系笑紧佢定咩咧，佢赢咗噶啦嘛。 啱啊！呢几排你有冇留意得到啊？其实有多咗人咧喺个嘅幕前系，即系除咗系因为佢哋本身已经着开，有啲唔着嗰啲都特登着西装出嚟。我都有问过有啲朋友啦，咦？平时见你都系好 casual 就咁着件恤衫，点解着西装？哦，冇啊！我因为想响应翻呢一个事件啫、 哦， 所以特登就着到西装出嚟。 即系几好、啊，系咯？呢啲叫唔叫做即系大气风潮啊？ 都可以咁讲。 即系好似人哋唔知嗰啲筹款嗰啲咧，就话唔知逢礼拜几就 casual wear 咁样咧。咁佢而家你要调翻转咯，继续叫你 formal dressing 咁样咯。 啱啊，系我呢件西装有冇咁贵啊？梗系冇啦，唔使咁贵啊。 系啦，嗱，所以咧，其实今日咧，嗱，即系。我哋都教咗成个嘅礼拜啦，佢又已经出嚟又同你解埋啦。佢话好讲笑啫嘛，我都唔系真系 买。 其实张单嗰影张相啫，我呃你点啊？你哋冇幽默感咁样。 系， 我又承认， 我哋真系冇幽默感。 系啦，大家一对住好多嘢咧，好容易就崩得好紧。 你明唔明啊？大家都系咁紧张嘅情况，但系好憎人富贵嘅。好明白噶，真系。 但系有乜所谓咧？佢既然肯买嘅，咁促进消费咯。如果佢肯买嘅话，冇乜所谓啊。 肯买都唔使咁晒嘅嘛，已经够晒啦，酷热天气景 色。系啊，嗱，但系你话因为佢呢一个西装嘅话题咧，我谂其实佢都俾到好多灵感大家嘅。譬如其中一样咧，我觉得今日可以同大家讨论咧，就系你咧着过最贵嘅西装。是几多钱呢？是啦。 着过最贵嘅 着过最贵嘅西装是几多钱啦？ 点解系啦？ 同埋佢第一次写呢个 post 嘅时候咧，佢仲会有一个佢嘅哲学噶嘛？佢就话一出咗粮嘅钱应该摆喺边度咧？咁样，佢就认为一个男人，又或者佢觉得可能做佢哋呢啲要周围即系喺度见客嘅嗰啲行业啦，佢认为咧出咗粮咧嗰嚿钱咧应该就要大量地投放喺西装身上， 系啦，打扮外表， 系啦，正所谓许冠杰嗰只歌。先敬罗衣后敬人， 都系呢一个啦。 系啦， 过几十年都系 真系几十年啊！真系几十年，系啦嗱。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啦，我哋有几多人咧？系觉得呢一个观念系啱嘅。你有冇人真系会响应咧？ 投资学去自己啲打扮 系啦嗱，即系当然你唔系话要去到买40000多一套西装啦。咁呢个真系你都要睇餸食饭噶。但系会唔会咧？可能有好多人其实暗砍都系做紧类似嘅嘢咧。可能就系喺自己能力范围咧，佢买唔起40000多，但可能佢会觉得话我买套8000元嘅西装，喂都已经算系贵啦。即系就咁当普通打工仔，你买到8000元咁样，会唔会可能咧？有啲朋友咧？佢真係會覺得 好捨得花費， 係啦，好捨得花費，又或者佢會覺得咧，佢嘅西裝或者叫做外表呢幾個投資咧。是值得 的 是有回报的咁样。我哋可以由呢几方面可以讨论下。 是啦你啦曾志豪是啦剛才我返嚟啦。 剛才有人问我哋问题我觉得我受到侮辱啊。 你有冇 剛才有人问咗我哋条问题啊。 你有冇就因为 仲问多次，你 喺 电台， 你平时喺电台做嘢，我哋大家都唔使不减。你有时出去见人咧，咁肯定都要着翻个西装嘅。但系即系我识你，我识你嘅时候， 我同你合作都做过 MC， 我都有着到西装。 但系你嗰啲我知道你着西装褛啫，你唔系成套西装咁啊嘛。 咁、哦、系，因为点解咧？我作为男士咧，我最大嘅恐惧咧就系你着完西装之后咧，俾人哋问你唔该，我想要冻柠茶。我系好怕呢样嘢噶， 咁你唔好黑西装白恤衫，然之后打条黑布呔咯。 我冇戴黑布呔噶，你就咁就算好惊会俾人哋误认噶嘛。 都要落单咁样嘅嘢。 系噶，所以我有好耐，我有好耐咧，反而冇打呔系真啊。其实咧，我之前成日出去做 MC 嘅时候咧，我尽量都避开咧，就系西装唔紧要，照着。 系 恤衫都照着，但我开始揀嗰啲咧就系中山装嗰只领咧，咁啊可以避开唔使打呔啦，同埋嗰只即系叫做企高圆领咧，又少啲机会撞到侍应都系咁样着噶嘛，系啦，咁啊个恐惧就嚟自于我唔想咧喺嗰个宴会度咧，一阵间我未上台嘅时候就俾人嗌定唔该，我想要两杯咁样啦。 话俾我听，咁咪话俾你听厕所喺边 啊？系啦，我咪话俾你听厕所喺边咁样。 但系你觉得应唔应该着起头巾？你着起西装系咪觉得成个人？都好似我哋着起晚礼服咁，好似即系哇啲自信心， 其实 由个骨里边好似散发出嚟。 其实我觉得系需要嘅，系、啦。虽然我自己冇咁做到，但我觉得咧系真系争啲嘅，因为咧称唔称身啦、又或者你觉得嗰件所谓嘅战衣咧，究竟浪唔浪得起啊？即系嗱，你话如果呢个话题咧，揾阿黄耀祖讲咧，佢一定好多心得 嘅。 佢成个衣帽间全部都系嗰啲西装褛、我咧就真系相对少啲嘅。但系咧，我其实好肯定咧，就系男士咧嗰套西装战衣咧就必不可少， 一定要起码有一两件西装褛，就算唔系成套西装都好。 冇错冇错，系啦，系真系需要嘅。甚至乎咧，嗱，你讲得啱。嗰阵时咧，我觉得甚至乎唔好懒咧，我试过有几次咧，我就净系去嗰啲唔系去西装店。去嗰啲鋪貼咧，佢懶係嗰啲賣潮流服裝嗰啲咧，咁有一輪咧，連呢啲潮流服裝都好中意出西裝嗰啲西裝褸噶嘛。咁我有幾次喺嗰度買咧，我發覺真係唔得噶。佢咧嗰個料咧，譬如我已經唔識得講究噶啦，但係我一個唔識得講究嘅人，佢都話到俾我聽，我係唔得噶。点解咧？我着上身咧，着上身咧，咁你咪有嗰个衣襟嘅。咁你本来咧就咁扣钮咧，应该可以系即系贴服噶嘛。我一扣，有一边系夹起咗。 哦， 即系原来佢嗰个手工嗰个料咧系肉酸到咁样咧。跟住我同埋咧又阔、我咧就我就得个手就长咧， 就唔得个膊头啦。 系啦，咁跟住我发觉咧，嗰个西装个膊头咧真系决定胜负噶。你一变咗着美式足球 Super Bowl 嗰啲咧。就真係變咗阿叔，但係如果你可以修身又貼服嗰啲咧，出到嚟就變咗英倫風啦。 所以咪 爭好遠， 所以咪真係一分錢一分貨，難怪 冇錯 嗰啲真係四萬六萬蚊嘅西裝。 嗱，我未見過啦，即係嗰啲我未有機會接觸過啫。係啊，所以我覺得你話你買唔買到嗰個價錢咧一回事，但係你話咧。男士需唔需要投資少少落自己套西裝 都要少少嘅， 我覺得需要嘅真係係啊！嗱、你相對咧老老實實，你雖然你自己唔使著啊，你女人啦，但你去咁多嗰啲場合咧，你其實你見到男士著西裝機會好多 啊嘛，係啊，睇得出 嘅。係啦，你點樣觀察㗎？ 雖然唔係真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咯，啲西裝起碼著起上嚟嘅時候，嗰個衣領嗰度咧， 挺唔挺、貼唔貼、 貼唔貼、挺唔挺，係啦。咁當然都睇埋佢身形有冇收身啊等等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呢啲係一著起嚟嘅時候就俾人一種好整齊嘅感覺咯。咁當然亦都貼服跟翻嗰個即係潮流啦。幾年前可能興啲西裝褲咧就闊啲只腳嘅，跟住然之後就馬蹄腳，而家咧就興嗰啲咩咧？就興嗰啲有少少吊腳 哦，係係啊， 窄身 因為 仲要 露埋個襪俾你睇啊嘛。係 啦，就俾埋你睇埋佢嗰個嘅只腳腳眼嗰個位置。咁而家好興咧，就係或者著啲船襪咧，就睇唔到嗰個襪頭，咁就有型啲咯。 係係係啊， 就唔同咯。 但係你覺得呢個西裝著起上嚟咧 係有型？是官仔 加分好多噶， 系温文尔雅，官仔骨骨。如果着得称身嘅， 系啦系啦。 如果着得唔称身嘅话咧，就当然系另外一回事。同埋我留意啲男士咧着西装咧嗰条呔， 系 啦。你我一个观察，我唔知啱唔啱啦。可能一阵间啲听众可以都同大家一齐分享。即系我发觉好多啲做生意嘅朋友咧，佢哋拣嗰啲呔咧都好中意好多花纹花碌碌啊嗰啲， 即系太过夏威夷恤咁嘅样。 我唔係夏威夷，所以我唔知點解佢哋揀啲 pattern 咧係好中意有啲花紋啊、腰果花啊，或者 腰果花， 腰果花係有一種有一隻個有一個嘅即係花紋叫腰果花，佢哋好中意揀呢啲。 呢啲咁類型嘅設計，可能係咯， 係咪啊？ 但你留意得到咧，可能係做做啲學者型少少啊， 係 佢哋。打嗰啲胎就唔會係咁啦，比較簡單一啲，少邪文或者正式啊、暗花啊嗰啲，暗花都少啊，係咯，即係呢個係我嘅觀察咯。 係啊，嗱，所以今日我咧都可以 襯埋啲胎， 可以同大家一齊傾下咧。你覺得作為男士咧，可以同我哋講下就係、是、你買過最貴嗰套西裝係幾多錢啦、 啊？點解要買咧？ 點解要買啦、 啊？ 係啦，頭先阿彭晴都問我喂，你第一套西裝係幾時買咧？嗱，我都可以我同大家講翻，第一套西裝就係、是做暑期工嗰陣時候。因为话要出去系啦做暑期工，咁我就去咗嗰阵时仲系做 sales 啊。 哦， 中学咧佢有阵时有啲咁样嘅机会俾你做啊嘛，我好记得噶暑期工啦，做 sales 啦，咁跟住咧我哋成班就去咗边度买西装咧。头先阿彭晴仲问我话，你咪去嗰间咩英文字母加数目字嗰间啊？咁样你知边间？我话梗唔系啦，嗰啲都叫贵噶啦，同埋唔知点解咧嗰阵时都已经觉得。唔係去嗰啲地方嘅， 嗰啲連鎖店好出名噶嘛，個翻工都係佢幫襯噶嘛。 係啦，咁但係我哋只不過係學生做暑期工咧，嗰陣時候我哋邊度買咧？咁啊，梗係去名聞中外嘅荷里活 廣場 啦，啊唔係商場啫，都唔係廣場，廣場而家鑽石山啊嘛。嗰陣時邊未都未開，我哋去咗旺角。 荷里活中心啊，係咪？ 荷里活商場嘅嗰個叫做唔知咩商業中心咧，即係西洋菜街嗰度咧，大家都知啊，而家都仲有。 做細裝啊，我都記得我同我表叔去過，我嘅表叔。 表叔都去嘅咩？ 好細個嗰陣時，嗰仲正羅伯富，你諗下。 係啦，嗰啲咯，好正啊！咁然後你上去，咁點會做嘅啫？就現成買嘅啫嘛。咁老老實實咧，嗰陣時嗰啲西裝咧，就梗係以 MK style 聞名㗎啦。係啦，嗰陣時哇。關刀領又有， 係咪個膊頭又有 shoulder pad 比較？ 唔係喎，嗰陣時我哋都好似冇 shoulder pad 嘅，不過即係仲有咩款咧，我都唔記得咗啦。 大關刀， 大關刀又有 刀 有㗎。嗰陣時佢有大關刀啦，咩都有㗎。 大恤衫嚟， 係啊，係啦，同埋嗰陣時好興咧，就係著咧嗰啲姣嘅顏色恤衫咯。 哦，即系粉红、啊， 粉红啊，湖水绿啊，全部都系咧。 咁你套西装褛就系咩颜色啊？ 冇，咁我哋呢啲梗系好低调啦。 黑色， 我哋只系喺啦，着最普通嘅即系黑色咯，因为佢仲有分价钱噶嘛。 系， 我冇记错咧。我成套加埋咧，应该好似300多元嘅咋，系、 哦、 啦，因为嗰啲系好平嘅啫嘛。咁绝对一分钱一分货啦。但系你作为一个中学生， 系啦， 你见份 sales。你又唔會有第二個機會穿，咁所以我印象中咧，仲係穿出嚟點樣咧？個褲管咧仲係拱起一嚿咯，因為仲係長得滯啊嘛。 你冇去改啊？ 好似都冇啊。然後你又即係要穿你嗰對皮鞋啦。咁我對皮鞋咪就 翻 學 嗰 對啫嘛。所以圓頭啊，好肉酸啊！嗰、那個年代係咁噶， 但係幾起碼一套西裝啊， 起碼一套西裝咯、啊。到後來咧，我印象中咧，入到大學咧、 嗯， 如果你係讀商科嘅、 嗯， 特別係嗰啲咩 BBA 啊嗰啲咧，嗰、嗯、啲男仔女仔咧就投資落好多度噶，因為咧 買靚西裝， 因為我哋嗰陣時讀書咧，每一個禮拜咧，總係會見到呢啲讀 BBA 嗰啲男男女女咧，全部都著 formal dressing 咧、 嗯， 女仔嗰陣時著黑色絲襪添嘅，係，哇！睇到我哋啲男仔咧血脈沸騰啊！ 才不過是黑色絲襪， 係啊！我哋已經覺得，因為我哋自己係 熱血沸騰， 因為我哋自己係嘅女仔係著牛仔褲嘅啫嘛。你見到隔離雙科嗰啲，哇！佢哋著黑裙，仲要著黑色絲襪咧，直情覺得就專心唔到咁樣。咁但係然後你就見到咧，佢哋每個禮拜都會做 present， 佢哋因為要模擬，可能係以後出去商業世界嗰啲嘢啊嘛。佢哋個個就會著西裝， 著得好正啊！ 係啦，同埋著套裙啊，著 shoot 嗰啲咁樣咯。咁嗰啲嗰陣時，我諗咧，如果你係嗰、那個環境咧、 嗯， 你買西裝嘅次數就會越嚟越多啦。開始 係都係一種演變嚟嘅， 係 啦，即係見到由好似你咁講話喺 喺旺角買 三嚿水一 三嚿水， 跟住然之後就慢慢知道係唔得啦，要執得正啲，著咗落去上嚟又覺得好靚仔，你慢慢就會即係係啦，投資多 係啊！嗱，翻嚟可以慢慢同大家講下嘅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你第一套西装是几时买的？几多钱啊？ 咩款啊？ 同埋你又会唔会真系咧愿意花好多钱咧摆喺嗰套西装上面咧吓？ 嗰套战衣嗰度，17233888。 我叫某某，自欺我有，世界说我丑，改改姓名，让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战斗难受亦接受，连赛事大气候着不厚。天生未愿坐定，天生未尚有性，天生任何女主妻，天生未必怪奇。 再怕太刺眼就眼圈太大，借地披上扮装正常。我叫某某，永无伴侣，无浪漫爱好，权力就是以后快引诱。天生月圆坐地，天生面上有星，天生银河里绝情，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自由得不羁，爬上巅峰不再自欺，别离手指指向别人这么卑鄙，别理个该个该那有用，不改此生我中风。天生月圆坐地，天生面上有星，天生银河里似清，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绝技。 自卑，无论咩高度都好啦，如果你有需要嘅，都要着西装翻工啊。不过好唔好睇，当然就系另外一回事啦。 冇错冇错， 天生二品陈海荣啊， 陈海荣啊，我哋今日想讲下西装呢个话题嘅。当然啦，佢系由林作事件引起啦，但我觉得其实冇所谓嘅，即系你话你想讨论佢嘅，咁啊无人欢迎啦。但如果你话喂，我反而真系俾佢勾起咧，对于西装呢个话题嘅概念咧，譬如究竟你嘅第一套西装或者你最贵西装系几多钱啦？ 点解咁贵啊？ 点解咁贵啦？ 教下我哋啊！ 系啦，同埋你有冇发觉咧？投资喺西装身上面咧，系真系有回报嘅咧。 回报咩意思啊？ 系啦，即系 卖翻出去，你唔会。 唔系，就系真系话当我哋相信人靠衣装咧，嗱，其实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嗯， 系咪到今时今日咧？仍然都是先敬罗衣，人靠衣装咧，系咪仍然都是西装咧？系会令你更加容易咧，即系无论系做嘢定系讲紧拍拖。 嗯， 譬如我想问下彭晴，你觉得咧，当男士同女士第一次约会咧，西装系咪一个好嘅选择？ 睇下去边度啦。 咁当然，如果佢同你去妹记大排档咁，应该 就 好难嘅。啊，唔系，咁先型。睇嗰啲港产片咧，全部都系咧。你上咗佢嗰个拉你嗰度，然后喺度开篷兜风。你带我去边一间米珠莲嘅餐厅度食啊？傻噶，最好食嘅餐厅其实喺平民道噶。然后嗰个女士就见到你拍咗喺深水埗嘅大排档，佢就哇开埋车门，劈低件西装褛，就同老细好豪气咁讲大啤两支。哇！你先发觉原来佢真系识得真正嘅地道食材啊！ 然之后人生有个真正朋友。 当然啦，因为佢系揸住个拉你嚟带你去啦，咁啊争好远嘅。 过去啦，呢啲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嘅事候， 乜而家唔兴啦咩？ 唔使啦。 咁你觉得男女约会着西装，仍然系咪都系？ 咁呢啲系真系好都话啦， 餐厅啦， 温文尔雅系咪？ 即系正常去餐厅。 正常餐厅咁，如果佢话一定要着西装，有啲一定要着西装褛噶嘛，如果唔系唔俾你入噶嘛。 吓， 咁嗰啲咪一定要着咯，系咪？如果可以好 casual 嘅，咁咪食得冇咁拘谨嘅，咪着得。著得可以輕鬆一啲咯， 係嘅，有時咧，我覺得有個反效果咧，可能你著套成套老西嚟咧，啲人調翻轉就話：咦，你即係 去飲啊？ 一係就去飲啦，係好似我哋電台咧，因為大家唔係成日著西裝啦， 係啊， 我哋每次見親有同事著西裝一套咧，一係就話你去飲 啊，一係你就去 想停啊， 係啊，係咯，所以你係比較特。定一種形象 係 大家嘅呢一樣嘢就係、 是、係，但係我都會覺得咧，如果譬如我而家要約女仔出街啦， 你覺得你會唔會著西裝咁熱？ 我覺得西裝唔打呔，仍然都係殺食嘅。 西裝褸唔打呔， 西裝褸唔打呔，即係你可能半全套噶啦。你係嗰個領你就冇扣埋，同埋冇打呔啫。但你依然都係著到又好 formal 咁樣咧，我仍然都會覺得咧係威嘅。 即係點都係要一件戰衣，裏面襯恤衫又好，裏面襯 T 恤都好。 哦，嗰啲又難著啦，係啊。但如果你就算裏面都係恤衫嘅話咧，我覺得都係加分嘅。我唔知道我啲女士咧會唔會都可以打嚟講下咧。 係啊，你會 男士約會同你著西裝，你覺得個感覺點咧？ 你會唔會幫你嘅另一半咁樣打扮咧？你支唔支持佢咁樣嘅打扮咧？定係裏面著件波衫，跟住之後就 再著西裝得喎呢個。 又或者 領隊啊， 佢點都要著件西裝咯，因為當你喺冷氣好凍嘅時候， 佢可以幫你 嬲。著我呢件咧， 係啊， 172-388。 宣布在竹篙湾多兴建2000个检疫单位，作前期准备功夫。黄伟伦说，组装合成建筑技术大大缩短工地施工时间，提升生产力。他举例，有承建商成功在一日之内装嵌44个检疫单位，即是平均只是需要大约15分钟装嵌一个检疫单位。黄伟伦又说，检疫中心设计严谨，检疫设施的卫生安全达到最高水平。由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昆龙 AG-68 今日在山东青岛附近海域成功实现海上首飞，下一步将会进行海上试飞科目训练以及验证飞机的相关性能。内地传媒报道，为了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首次研制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航空装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各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仍然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讲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有道路重铺工程，现在去湾仔方向近葛良雄医院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的，就是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近住葛良雄医院对出有道路重铺工程，现在慢线是需要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啦。另外东区走廊亦都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是香港电影资料馆至到鲗鱼涌公园之间的一段快线亦都需要封闭，一带是车多的。而在九龙区同样受到道路工程影响，现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泽安村的中快线亦都是需要封闭，一带是慢车。而在新界区西贡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天后古庙一段是慢车，车龙排到福民路回旋处。隧道方面，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心一分。周日节目听得好开心， 相逢自是有缘。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黄昏六至八。 I'm crazy for trying, and crazy for crying, and crazy for loving you。 陈海琪，悠长假期。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又升了一度啦，气温曾志豪 三十四度， 系啊，三十四度啦，继续恶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紫外线指数去九啦，系甚高 嘅 吓。 系啦，冇错。咁我哋想同你讲下西装嘅，咁啊，呼吁大家可以打嚟，男男女女，不如回到你第一套西装时啦、嗯。究竟你嗰阵时套西装系几时买，着成点啊？ 就可以着到几多年啦、 啊？系啊，价钱咧我哋都好关心嘅，同埋诶系咪真系嗰套西装咧？你会发觉咧贵啲投资落去咧就有个回报俾你嘅咧？ 嗯， 系啦，即系。 即系件西装带俾佢好多名誉啊，女人啊咁样啊， 又唔系又唔系咁直接嘅，即系你会唔会觉得系值得嘅？又或者嗱，其实如果你觉得咧，你唔系嘅，你觉得唔应该摆喺套西装度嘅，男士会唔会觉得咧？话、嗯、譬如话，如果你出粮，当你有1000蚊、10000蚊咁样咧、嗯，可能会唔会你话，哎，我宁愿系买只表、嗯，有啲人就话咧，我宁愿咧贵啲钱啊落买只表、嗯，有啲会唔会就话咧，唔系，我觉得可能买对皮鞋紧要啲，又或者话，喂，我不如有钱，我应该系买架车啊。佢話可能咧嗰架車咧俾套西裝咧，如果你要得到人哋嘅所謂重視啊，或者俾人哋睇得出你係一個即係點樣特別嘅人咧，唔知道話大家會唔會嗰個側重點就變咗，寧願係其他呢啲身外物多啲。 嗯， 係啊， 依家可能就係買餸啦， 買餸，即係每個月出糧買餸， 因為要同屋企食飯。 即係西裝即係不如着套防護服啦咁樣。 咁啊，好多時候都 係啊，唔係 work from home， 而家等於你嗰個所謂視像會議咧。都要穿formal的，都要穿到很漂亮的， 穿件西装，所以没有条西裤不要紧，点都要有件西装。 系咯，真系嗱，1873888啦，晏啲亦都同你讲下咧。其实我哋眼见唔同嗰啲西装嗰啲演变啦，咁、嗯、啊，等大家都可以回顾一下。系、哦，原来潮流曾经兴过呢啲嘅噃。 哦，咦，都好喎、 啊。系啊，稍后时间同你讲下，你都可以打嚟1873888嘅吓。 好，冇错，呢、這个时间我哋又一齐听下歌吓。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今个星期咧介绍呢一只歌。 都是你很喜歡的這位歌手來的、 哦、很多人都很喜歡的、 啊、 你都反映到那個年代呢，其實呢在90年代的樂壇裏面呢真的很厲害、啊、厲害在什麼呢，有很多呢香港的歌手呢都推出呢華語的唱片、 嗯、 當然一定是不少得有他呢 Sandy 林憶蓮、啊、是的，沒錯，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啊，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从来我就不曾后悔，初见那是美丽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善变的眼神，紧闭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这首歌是没错，林忆莲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呢，1990年的时候呢推出的。是一张的唱片来的。当时都是林忆莲呢第一次呢进军这个华语市场乐坛的首张的即是唱片来的。 哇，这么好成功啊、哦、基本上即是这个歌词到到歌名、嗯、都历久常新，大家成日都说、嗯、哎呀到到而家你可能都会说哎我想我不回家的人、嗯、想不回家。 食正调水。 是啊。 啱啱嗰阵时呢就真系成个环境呢即系喺呢个即系台湾方面呢亦都系即系经济都 OK 啦，上算都唔错啦。 嗯嗯嗯、 一搵到钱呢你知啲人成日都说哎男人搵到钱就身痕啦，果然嗰阵时真系有好多人都出去玩。 咁所以咧呢一只歌咧就由当时嘅填词人咧就系、是、丁晓文咧所写嘅歌嚟嘅。其实咧未有亿年咧就即系话喺嗰度推出唱片嘅时候咧，丁晓文老师咧就已经系有呢一个概念咧，就要写一首咁嘅歌噶啦。咁、但系当时咧就原名咧只歌就叫《不回家的人》， 系 后来咧、就改咗呢只歌叫做《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的而且确真系嚟自一个诶佢讲翻 亲身故事啊， 佢个朋友嘅一个故仔， 成、日都有朋友啊， 系啦，咁佢话佢朋友系咩咧？个就系、是、个男人咯，成日出去撒撒滚啦，结婚之后，咁我老婆本来谂住都忍下佢嘅，诶唔紧要啦，得噶啦，佢会识翻转头嘅，得噶啦，忍下啦，冇嘢噶，个男人都系咁啊，点知最后都忍唔住啦， 系。 咁啊，就知道大家要离异啊、离婚啊咁样。不过咧，阿丁晓文都话佢唔系话特登将呢个古仔咁样就写出嚟，佢只不过系将佢作为一个比喻啫、比喻咩咧？比喻一啲唔系个心唔系好定，即系好不安啊，即系点啊个心唔得定嘅人咯，成日都系要。蠢蠢欲动，成日都好似要想出去玩咁样，咁唔系话一个真系叫爱上不回家的人咁嘅意思。不过咧，佢话咧当时咧呢一只歌咧推出嘅时候，第一就系、是、林忆莲当然好成功啦，因为咧当时喺呢个华语乐坛里边咧，其实好少话一啲讲啲咁好独立。唱出一啲女人寂寞啊，對於愛情嗰啲感覺、一啲形象嘅歌手嚟嘅。咁除咗有陳淑華即係成功夢醒時分之外咧，咁、林憶蓮就好成功啦，因為佢喺香港已經建立咗一個咁樣知名度啦，一個獨立嘅女性形象，所以佢去到台灣咧，呢一個形象都大賣。咁啊，賣到差唔多成600,000张唱片，當時嘅銷量非常之好。第二樣嘢咧，呢只歌就正如頭先所講啦，就係、是、因為當時嗰個大環境咧，大家都揾到錢啊，咁所以包二奶啊呢樣嗰樣 嗰啲咩經濟泡沫嗰啲 friend 啊， 係啦，咁所以咧就造就咗呢一隻歌又咁成功，引致到咩咧？原來當時呢一啲嘅婦女團體咧就話啦，夠啦， 係啊， 唔准再播呢一隻歌啊！ 點解啊？ 點解咧？ 觸景傷情啊！ 快啲禁播！佢話咧，因為呢一隻歌咧就係、是、好似提起啲男人咁样，佢哋去玩啊，不负责任啊， 冇事嘅， 撒撒滚啊，所以咧唔好喺度提倡，什么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啊，所以咧就有一种咁样嘅压力喺度， 咁搞笑嘅，其实如果 嘅压力， 如果你谂翻咧，应该系话佢系唱出你嘅心声，系一种控诉，照计应该系播多几次噶嘛， 系啦，就 我谂系触景伤情啫， 系啦，咁但系就反而引致呢啲嘅团体就希望即系唔好再令到啲男人好似一听呢只歌之后，系、 不如我去滚啊， 不如我去滚、 啊。 不如我去玩下咯，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反而就令到阿丁晓文咧，佢话咧，日后创作嘅时候咧，佢自己咧都好似要， 要警惕， 系啦，要警惕一下先，费事一间咧作一只歌出嚟咧，竟然咧，我明明系想从一个女人嘅角度去将佢自己嘅感情啊，对于呢一个男人嘅一啲嘅睇法啊，嗰种悲伤咧写出嚟，就点知咧反而就变咗好似咧令到人哋听完之后唔开心。 因为咧佢呢个歌词咧，如果你简要挑骨头咧、你好话佢表现出咧某一种嘅女性心理，就 系 话咧，佢无怨无悔啊， 系啊， 佢虽然系怨咧，佢自怨自艾。因为佢讲到明， 等你翻 系啊，佢话咧，你善变的眼神啊，紧闭的双唇啊，佢何必还要苦苦追问？即系如果你话要俾人女人团体如果唔中意咧，佢可能应该就认为林忆莲就会话咧，我闩埋道门睇你点翻， 系或者我睇你点， 我就唔俾你翻屋企，系啦，我咩爱上一个等你翻屋企啊，我直情唔俾你翻嚟添啊，咁样 系。 咁但系呢个就 系 年代唔同啦，你谂翻转头咧。時代曲係咁嘅，你到我哋呢20年都冇乜歌係唱呢啲話咧，啊佢出去應酬啊玩啊唔翻屋企咧，我仲喺度等佢，好少咯。 係啊，係咪？因為我哋都唔會理噶嘛， 我哋都唔等佢啦嘛。 係啊，走先啦， 走先啦，係啦，同埋經濟冇咁好啦嘛，邊有咁多應酬啫？喂，你諗翻，如果應酬嗰個年代咧，喺我哋香港嗰個世紀咧，就係話。星星月亮太阳啊嗰、那个年代喎、 仲有夜总会喺尖东 系啦公子多情 真係反映咗一个年代。 而家冇。 而家就冇啦。 係啊。 咁所以当时。 而家係扮唔返屋企啊。而家要扮唔返屋企我老婆我份工仲有啊係我仲有份工喺度、啊。 所以都真係正如你所讲啦就係、是、一个时代曲真係反映咗当时一个时代。咁、当时嘅时代就係大家对号入座就係因为嗰个经济环境起飞可能你啊身边有个盘但唔止一个盘所以令到你好不幸咁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啦、啊。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是唯一不变的永远。 要補充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咁咧就話説咧，當時呢一隻歌《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咧，都尚算係一隻咧歌名都比較長嘅名稱嘅歌。 係啊，係啊， 係 啊。 但原來咧話佢自從呢一隻歌咧即係創作之後咧，用一個咁長嘅歌名咧，都開創咗一個長 長歌名、 長歌名嘅一個潮流啊。 咁你諗起最長嘅歌名係咩？ 咩？是不是這樣的？ 係啊係啊，彭佳麗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7个字 啊，真系哇！ 我都揾过一啲歌名有冇咁长，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一只歌，阿张信哲叫《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都够长啦， 都唔够头先咁夸张。 嗱，嗰只最长噶啦， 系啊。 孙燕姿有一只叫做《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 啊。哦，呢个都多少少嘅， 系 啊。但系咁啊，当然啦，长嘅歌名系咪就代表可以啊？但系似乎头先嗰几只都系， 都系 系啊，长情啲啊，长情啲。 深刻嘅印象啊，包括呢一只《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啊，35度嘅气温啊，又升多一度啊，饮多啲水啊，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乜嘢系中女啊？我觉得其实系，譬如你嘅年纪啊、肉体啊、思想啊 ，over 咗30咧，都可以叫自己系中女啦。咁但系我对中女另一个定义咧，就可以话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乐活女仔咯，即系要爱自己，要识得点样去追求自己人生嘅一啲嘢。 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系 Queenie 陈李敏。 系咧，都系着西装啦，除都方便啲啊。 系啊， 系啦，嗬。 我而家又加翻件波衫先，冻啊都系真系。 里边件背心， 系啊， 外边件波衫， 系啊，着唔到，净系好似彭晴咁样咁热情如火，佢依然都系件小背心啊。 小背心，我有件，我都有件丝巾。 系啊，丝巾就 OK 啦。 去冻嘅室内地方要傍下身件。 系啊，我哋如果讲翻西装咧，我发觉佢有啲演变嘅，譬如咧我而家谂翻转头咧。佢曾經起碼有個兩個小轉變，一個咧就係、是、咧，好似係李澤楷嗰個年代咧，咁啊九幾年咧，即係都係九尾噶啦，李澤楷應該九字尾咁嗰個年代咁上下咧。咁嗰陣時候我記得咧就係佢嗰個 IT look 咧，係真係令到大家好似即係有一種新嘅著西裝嘅方法。所以 IT look 咧就係、是、第一，佢真係唔打呔嘅。 Bill Gates 咁著啊嘛， 係啦，係嗰陣時興啊嘛，但係嗱 ，Bill Gates 就喺國際線啦，我哋。系啦， 西装褛， 咁佢嗰阵时就系呢个本地线咧，特别系佢嗰阵时要上市啊嘛，咁佢做好多发布会咧，就成日都系嗰个光头啦，戴眼镜啦，咁然后嗰个所谓嘅 cyber look 咧，就系佢有着西装褛，咁但系里边咧就系、是、可能系恤衫唔打呔啦，兼且咧就系、是、下边嗰、那个即系。嗰條褲啊，佢唔一定係著西褲咧，佢著牛仔褲啦。咁然後咧，佢仲會著到咧嗰個皮鞋咧，就頭先講嗰種露咗個腳眼出嚟嘅，冇著襪嘅。咁淨係嗰個唔打呔，淨係著恤衫，跟住咧嗰只腳咧就著咗即係唔著襪嘅波鞋或者西裝或者就算皮鞋咧，佢都唔著呢一個襪咧。又突然间掀起热潮，即 系 当年呢一个西班 碌， 系啊，嗰阵时我记得我哋读书嗰啲同学仔咧，见到佢咁着咧，大家有啲人会想学啦，即系净系解放咗嗰个唔打呔，因为以前系唔得噶，以前咧你会觉得 成套噶嘛， 系啦，你觉得你唔打呔咧，就系话你做咩系嗰个状态咧，就系话你做咩唔打呔，系舐啡嘅， 观音投扫把脚啊， 系啦，就会觉得你系即系未整齐得晒啦咁样，咁但系佢又带起呢个潮流话俾你听，唔使啊。佢裏面可以好 casual 都得，不過出面要笠件西裝褸。 係 咁啊，我覺得佢呢個玩法咧演變去到後來咧就變咗咧所謂嘅叫做咩啊？smart casual 啊，嗰啲 smart casual 咧，即係亦都係近嗰十幾年嘅產物咧。嗰陣時我第一次聽，我話 点样叫 smart casual 咧？咁样你见啲人咧就系西装褛着住喺出边，里边着 T 恤，系连恤衫都唔使，系着件 T 恤啫。咁然后下边咧就着嗰啲窄身嘅长牛仔裤，又或者如果你真系仲想着啲扯布裤都得嘅，不过就一定唔系西裤啦咁样啦。咁然后就着波鞋啊，或者系平底波鞋咁样咧。佢话呢个就系为之所谓嘅。smart casual 系，不过系不过系 兴咗十几年噶啦，已经 潮流嘅带起嚟嘅，即系初初你就觉得咁样好似话不伦不类， 系啦，系结果但系。好受欢迎，其实到而家就而家少翻啲，我觉得。 而家因为有种寒风啊嘛。 系啊，而家咧你好少见啲人咧特登喺出边着西装褛，然后里边就系着一件 T 恤咧。你个感觉系好似好上个世纪咁噶。 系嘛？ 而家你会留意咧，就少人哋再咁样着噶。即系出面西装褛，跟住里边特登净系着一件 T 恤咁样咧。学你话斋，而家咧大家就中意扮韩仔多啲咧， 系 啦，就唔再系咁样着多。 不过你讲起咧，如果着波鞋咧，衬西装啦，我唔知道我有冇记错咧，应该系阿发哥周润发。 发哥先吗？ 系啊，佢好早嘅时候咧，系咪喺十大中文金曲咧攞奖啊？佢系着咗西装。 系。 我唔記得咗邊個頒獎典禮啦、 okay. 好似係金曲啫嚇，跟住然之後就著波鞋， okay. 好似由嗰陣時開始，即係慢慢有呢啲咁樣。 嗱，周潤發我唔記得，如果我記得咧，即係唔敢話佢係咪最早啦，但係較為出名咧就係鄭伊健，嗰陣時仲拍緊呢一個咧，即係百分百感覺，就應該係第一集定第二集嚟嘅咧，可能第一集嚟嘅，就佢追翻阿鄭秀文嘅時候咧，就著做成身嘅禮服，因為求婚啊嘛，真係上面踢死兔咁樣嘅。但下面呢就穿波鞋。佢、 哦、 连电影里面的桥段呢都特登影住呢佢穿住嗰对波鞋啦，然后就说哇型到爆喎、啊、咁样呢。嗰、那个就真係第一次好颠覆地呢就用咁样嘅即係装扮衬出嚟嘅。咁啊到到而家。 咁佢穿好睇啦。 佢穿好睇啦。 係啦 喂但都大胆㗎嘛。即係你諗下又係呢打破咗我哋一向嗰个諗法呢就係、是、唔可以西裤点会穿波鞋 㗎。 係呀但你諗返转头呢西裤穿波鞋而家就大熱啦已经变咗。但係同一时间呢牛仔裤衬皮鞋呢都系一件事嚟嘅、 嗯。 开头我哋谂住T 恤波鞋牛仔裤系咁样讲落去噶嘛，但系都有廿年啦，接近都十几廿年咧，又唔知边度兴起咧，就话喂唔系、哦、 dress down 我哋要 系啦，你可以咧牛仔裤但下边咧着黑皮鞋、 嗯、 或者着 boot， 咁咧然后大家都哇咁先型啊，就全部唔同晒个玩法啦。 即系好似我哋咁样着牛仔裤又衬对高踭鞋， 系啦系啦，跟住你哋女生都有咁样嘅。 咁咧就如果牛仔裤平时衬波鞋咧就系好简单啊，或者比较好 casual 啊嘛，突然间咁样着翻又拎住一个。可能靚嘅皮手袋咧，就感覺到好似一種貴婦咁樣嘅感覺。誒，啲 fashion 嘅嘢真 係 啊！ 係啊，咪但我覺得幾好玩嘅。但你明唔明啊？對咧，如果你係時裝達人咧，你就覺得好好玩啦。但係對一般我哋呢啲平民百姓咧，嗰陣時咧，完全係我哋個腦嘅概念亂到咧，就話。死啦！咁即系点啊？而家牛仔裤又唔系着波鞋咯，着皮鞋咯。但系皮鞋又唔系着西裤咯，又要衬波鞋咯。 不过喺你心目中，你唔系觉得应该有一种西装褛特定嘅着法系最令到你感到开心嘅咩？ 哦，有啊，有啊，有啊！最好嘅着法就梗系披喺女孩子身上啦。 哦，披喺女孩子身上。 系啊，当你见到一个楚楚可怜嘅女仔。可能佢露住两条臂膀，然后呢个时候你轻轻将你件大码西装褛冚喺佢上面， 哇！ 你直情系简直系佢系你嘅战利品啊！全场目光都会望住你，哇！ 他是我的，佢系 我的，系啊！ 因为7238欢迎你打电话嚟，都一齐同我哋分享啊！呢个系咪你最中意件西装褛咁嘅着法嘅其中一个 moment 呢？ 想换谁别个偷风，可惜正义太沉默。恐惡裏獨個人，一刀割做兩人，巴不得把罪臉提黃，委屈你屬哪一方？扮端莊多麼壯觀，可一半做聖人，多一半再殺人，惡毒地捏着氣管，啊，這委屈般需要恨，若真心都終於假意合襯。讨厌怜悯，能得到有不甘有纷争，你需要去信。你死心快给我滚，在世界有几个想过自问？ 心扶着屏风，恨只为一般需要恨，这真心都终于早已合衬，念念痛念念冷，难得都有不甘有纷争，你需要去生，你死心快给我滚，在世界有几多想过自问，像我黑暗成真，难得都够忍心会催生我这个替身，经几次地震先知道没有神，谁又怕反重振，只愿折坏了灵魂，没分身可比无恨，若可生都可有丑恶爱魂，赠你一句名分，如走早太黑心，那黑心你需要对等，你舍得别听放声，在世界有几多躲你回你便是逼去求感，神经早已崩溃了，扭曲了分散，是否失忆与伤心也不知了，是否都忘了各他人话你 心如啊，双面咖啡啊，哇，非常激昂啊！一百七十三啊嘛， 系啦，一百七十三啊嘛，晏啲同你讲下西装， 仲要着住啊，34度啊， 要啊要啊，都要着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一对男女在黄龙石间由十多米高度下，男伤者已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治理。事发下午1:30左右，警方接报有人在黄龙石间堕下，报案人报称事主堕下之后受重创，男事主昏迷，女事主仍有少许知觉，政府飞行服务队派出直升机到场搜索，消防同救援人员亦都赶到现场协助。多名报名参加立法会换届选举的民主派人士在限期之前回应选举主任的查询，多名参选人表示无意要求美国制裁本港，认为外国政府制定任何法案和制裁措施都由外国的立法机关或者政府全权和自行决定，亦都指出否决财政预算案属于正当行使基本法条文的宪制权力，会适时运用。至于有关港区国安法的立场，有参选人表明港区国安法已经颁布实施，会遵守所有法律，亦都有人表示反对港区国安法，但不反对本港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认为港区国安法以外，本港现行有法律可以维护国家安全。政府公布星期三起暂停所有客船和所有没在香港处理货物装卸货船的船员换班，直至本地疫情受控为止，并且收紧其他豁免检疫人士的防疫安排。政府表示来港进行货物装卸的货船在本港水域停留期间，所有船员必须留在船上，不可以登岸，需换班的离船船员需一直留在船上，直接获安排交通工具直接前往机场，避免与本地社区的接触。从外地搭乘飞机抵港进行换班的船员，需要在离开出发地前的48小时之内取得认可的阴性检测结果，船员抵港之后需要立刻直接登船，不可在市区停留，船公司需要提供点对点交通，船员不得乘坐同时会服务公众的交通工具，船公司如果未能够满足有关条件，将被拒绝来港进行船员更换。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关闭限期当地星期五下午届满，中方人员撤走，美方執法人員之後強行進入建築物。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批评美方执法人员强行进入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的举动和入室盗窃无异。华春莹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管舍是中国的国家财产，美国方面强行进入的举动不单是侵犯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亦都侵犯了美国宪法和美国的外交使团法。华春莹又分享了一张由美联社拍摄的照片，说明提到美国联邦官员和一名所长尝试开门进入已经撤空的中国总领馆管舍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仍然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呢，而家近管道入口一段系车多。九龙入口嗰边呢，交通暂时畅顺。跟住睇返呢一啲封路安排啦。喺东区走廊呢，因为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近香港电影资料馆对开嘅快线呢，需要暂时封闭㗎。影响到现时呢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过去葛亮红号灭火轮。咁就系东区走廊啦，因为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近香港电影资料馆对开嘅快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啦暂时排到过去葛亮红号变火轮。咁另外啦，现时咧喺青屿干线嘅维修工程啦，以及系赤立角东耀路嘅道路工程咧，都系继续噶。赤立角东耀路去国泰港龙大厦方向嘅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我会揀张学友的留住这时光。虽则咁多年嚟香港的变化好大，但对守护香港的初心，我哋始终不变。 愉快的时光，只因你在旁，令我想念。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荧幕上陪审员多数是配角，但现实上就是重要角色。 例如重大刑事案件的被告有冇罪，就是由陪审团决定的。 做陪审员是公民责任，任何雇主因此扣减员工薪酬福利、要求加班、威胁或者终止雇用员工，即属违法。 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25,000元同监禁3个月。 支持陪审员制度，为司法公正出力。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2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啊！今日讲着西装啊， 系啊，冇得着，睇下都开心啊，听人哋讲都开心。 系啊，冇错啊，同埋咧，即系博大精深嘅，有好多知识喺里边嘅，真系款式又多啦，咩孖襟啊，跟住然之后又有嗰啲 关刀 领 啊，袋巾啊， 好多款式，几粒纽啊。 我记得粤语长篇年代咧，西装仲有咩用途啊？ 西装有咩用途？ 可以当人哋换钱嘅，成日嗰啲桥段咧就 系。 爸爸翻嚟啦，跟住爸爸，哇，点解有烧鸡食嘅？系啊，爸爸今日出粮啊，黑住，爸爸点解你得翻件背心啦、恤衫啦、件西装褛咧？原来件西装褛系可以攞去二叔公度当噶， 即系嗰阵时除咗卖血之外， 可以卖西装噶，估唔到真系。 系啦，我哋啲听众又点有冇试过买？ 系啊，大家利是就好。1872388，你系边个 ？Hello， 你好 ，Angel 系咪 ？Angel， 喂， 你好啊， 熊仔，记唔记得我啊 ？Hello， 你系边个啊？你 Angel 啊嘛？ 你跳跳下冇跌咗嚿嘢出嚟 ？Oh no！ 咁喂，你一定讲到啦。我哋头先话粤语长片年代啲人卖西装， 系啊，六几年我已经着噶啦。我成日开 party 一定着，嗰啲男仔一定着个披啊，件披啊， 披啊系啊， 系啊，后屘又三件头啊嘛， 单 人整件嗰啲。我都做嗰件系枣红色嘅西装褛裤。 你都要即系女仔都中意着噶嗰阵时。 嗰陣時著㗎，嗰時同埋又著西裝褸裙㗎，我都好。 西裝褸裙即係點啊？ 係，即係由西裝褸帶條裙啦，就係半截嗰啲咯。 哦，哇哇哇！誒，嗰陣時 有三件頭裏邊可以整件咩背心？我係初初著六幾年嗰時著迷你裙去 party 㗎嘛。後屘如果去嗰啲隆重啲啊，要著依啲㗎嘛。如果普通啲，咪著迷你裙咯。 喂，嗰陣時啲男仔著呢啲西裝係咪好貴㗎啦？已經係要。 是啊，因为他们开 party， 为什么要开 party 呢？开完 party 他可以做西装的嘛，做到披。 开完 party 可以做西装什么意思啊？ 因为租搭地方跟着收入场费、男性收入场费，那他们赚了就可以做到披咯。因为以前他们有一批是穷一点嘛，因为那时候我玩两批，一批就是读英文学校的，一批就是工厂那些的嘛。 哦，哇，那时候你很阶级观念了，已经。 你不枉此生，你这么多地方玩。 是 啊。 因为为什么呢？我认识那班，有班是读英文学校的嘛。 Okay。 一班呢，我就做原子粒那班的嘛。 是是 是。做电子六几年那时候。那就变了两批不同。如果跟我那班呢又话要开完 party 做 P 那班呢，我又要穿迷你裙去跳咯。 哦、 但如果跟我那些陈洁玲嗰时啊，喺油麻地嗰个咩六几年嗰时，佢喺度唱个 band 嘅，嗰间童军会啊。陈洁玲啊，几耐一九六几？系啊，仲有咧，我讲埋张国荣嗰套《英雄本色》第七第集嗰套啊，佢着件好似暗花定白白死西装，我唔系记得，里边着件黄色 T 恤噶啦，已经好 浊啊！头先你有同我哋同学仔讲啦，得咧，你话点啊？着住件西装，跟住喺电话亭度啊？ 系啊，因为佢未第二套嗰时，咁佢未去睇先，佢未去。啊！我有冇记错咧？ 因为头先我就 一定影， 我就特登望一望个电话亭咧，就佢又净系着住件白色衫，里边又好似冇，不过唔紧要。即系你记得张国荣着过一套咁样嘅。 系啊，因为可能嗰个唱片封面咧， 哦、 应该系佢着件西装，就黄里边黄色嘅 T 恤嘅。 哈哈哈！ 应该好早噶啦，佢已经唔打胎嗰啲已经。 系咪啊？ 是啊，他早过你头先讲啊，边个？ 我以为你就加佢哋嗰啲啦。 啊，早噶啦，因为英雄本色第二册已经好早噶嘛。 哦，嗰套 黄色总之我有只 C D 去嗰度封面咧。 系。 佢嗰个西装好似白色嘅，我唔系好即系唔知道米色定乜嘅，总之里边系黄色啊，我仲话哇咁耶嘅，即好少男性着黄色嘅 T 恤。披件又冇打胎，嗰件西装又唔扣钮噶嘛。 哦，喂，咁但系对你嚟讲咧，你觉得最靓嘅西装系点样着先好睇咧？系嗰啲全套齐晒啊，定系而家越嚟越可能又有啲 casual 啊，又有唔同嗰啲款式咁样咧？你自己， 我觉得如睇你去咩场合咯。 嗯、 如果你去饮啊，或者去嗰啲出席嗰啲咁嘅场合啦，就成套好啲咯。 系， 即系成套好啲。仲有咧，嗰时我哋。聽個張國榮演唱會，我摸過件西裝，哇！佢啲西裝好鬼靚 嘅。哇！你點解你點樣摸過佢套西裝？ 因為有一次佢喺海洋酒家嗰度咧， 海洋 好 大酒樓，即係 酒樓嗰度，佢以前喺度唱我哋去唱，我有個朋友擒上張台喺度捉鬼住佢，跟住我啱啱坐喺隔離，我摸到件西裝， 係咯， 哇！佢哋啲西裝真係靚到好似絲質咁嘅， 滑嘅， 係啊，好滑，你嘅絲質好輕好成 啊，同 埋我覺得佢著嘢咧，佢好前咧，因為佢點解前咧？佢著西裝啦。 佢一系咧就打个煲胎，一系咧已经好早已经唔打胎，着 T 恤同埋着一啲颜色咧， 系 比较新潮啲咯。同埋西装咧，个以前好兴战薄噶嘛，好肉酸啊，我觉得战薄。你觉唔觉得啊？你有冇着过啊？你 我冇着过， 我系因为你后生， 都唔系 因为我哋六啊几岁已经，即系我哋咩时装已经着过晒。 喂，所以我就特别想问翻 Angel 咧，我想问一下，即系我哋好似讲到粤语残片年代咧，其实嗰个社会年代咧，其实女仔咧中唔中意男仔着西装，即系会唔会觉得已经系好有吸引力，定系宁愿都系中意佢着嗰啲嗰阵时系咪兴着嗰啲 casual 啲夏威夷 shirt 嗰啲噶？嗰个年代个女仔系点睇噶？ 因为咧，我试过一次就同咁，我初中就去 party 嗰时咧，就会佢哋着嗰啲。佢以前都未兴牛仔裤住个男仔嗰时，六几年嗰时都未，即系本港都未噶。不过我已经着噶啦，嗰时俾我老豆差唔多冚我阿爸。佢话女仔依家着咧牛仔裤前面拉链有咩用啊？咁我已经着噶啦。以前系女仔系着侧边拉链噶嘛，六几年嗰时。 系乜侧边拉链咁着？ 系啊，侧边拉链西装裤噶嘛，冇好似我咁，我十零岁已经着条牛仔裤，又扎身嗰只咧，好贴身。拉条拉链好辛苦嘅，你要冇肚腩嘅。我老豆话头，你女仔之家着牛仔裤，着前边拉链，牛仔裤已经系唔系几好噶啦，仲要前边拉链。 咁嗰阵时你哋见到男仔着西装，你哋嘅感觉系点噶？ 睇佢个型咯。如果有啲譬如如果你睇到去边啲咯，如果你去嗰啲舞会，即系嗰啲普通 party 啲，着西装啦就。冇有啲好好睇嘅， 即系会唔会觉得已经系飞仔啊？定系会觉得一定系有钱噶？ 飞仔啊， 唔系啊，即系会唔会？哦，错了。 着我啲恤衫啊，匙巾领啊，嗰啲叔就男仔都有匙巾领啊，或者我只圆脚喺度打出嚟嗰只咧， 先至飞仔。 我啲先系飞仔啊，同埋有啲肌肉型咧，我啲先系飞仔。西装啲真系唔系飞仔啊！如果真正飞仔系好难买西装嘅，因为以前西装系好贵啊，同埋冇得买嘅要做嘅。 所以嗰个年代就唔同 晒。系嗰阵时，我哋都系要做衫，我做迷你裙啊，做西装褛，全部都系做嘅。以前咧，六几年嗰时系冇呢啲咁嘅，好似而家啲咩商店啲冇。 冇得现成嘅，系啊，所以可以当咯。所以而家西装，即系当年我哋睇粤语长片，西装可以攞去二叔公度当噶嘛，即系因为真系值钱噶嘛。 有啲未去嗰度或者二叔公嗰度即系有啲人当咗断咗尾，有啲如果啱嘅咪去嗰度。 去嗰度攞翻。 仲有佢啲故衣铺啊。 哦。 即系死咗嗰啲咧，有啲啊咁样。所以你话我粤语长片嗰段时代啦，系冇西装卖嘅，只系做嘅。 明白明白。 就系嘅。 多谢你 Angel， 多谢 Angel 嘅分享， 多谢又帮我哋补充翻。Thank you， 下次再打个嚟。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系哇，真系补啊！所以真系知道咁多。 去 六十年代嘅时候。 即系嗱，真系咁啱得咁巧，我一开嗰个。提出嚟，即系当普可以当西装。Angel 话俾我哋听，嗰阵时真系贵嘢嚟噶嘛。 梗系啦，边有好似咁而家咁多咁容易买先得噶，系啦。问下我哋另一位嘅听众阿坡吓， 阿坡 系 ，Hello 坡，你好，彭晴晶又 系啊。 咁我讲下我着西装嘅经验啦。咁我系读英文中学毕业嗰阵时咧，咁老师话有谢思燕，当时喺呢个。尖沙咀個咁又尖沙咀嗰個唔知海天嗰度擺酒咁大家同學夾錢請老師食一餐，咁老師話中學畢業一生人一次，如果得咧著好啲，著西裝嚟同老師影下相啊咁樣，咁我第一次著西裝咧就係中學畢業，咁即係宴請老師，即係教導我哋啊咁樣啦。咁我到我出嚟做嘢嗰陣時咧，就開始興嗰啲叫著西裝文化啦。咁咧就中環有一間鋪頭，都喺個張記大廈嘅嚇。咁好似個名叫福利，佢而家冇做啦。咁啊，佢專賣嗰啲英國嗰啲西裝料啊、天然啊、天冷都有嘅。咁咧就咁我因為工作上需要，有時去見客，有時同老闆去見客會，即係見啲客啊，或者有時。過年啊，嗰啲客户，我哋公司擺春宴啊咩咧，就請埋你嚟。咁你代表公司去，梗要有翻套西裝啦嘛。個個男士著西裝，你唔著咧，好礙眼嘛。咁老細話嗱，如果去公司嘅宴會咧，最好年尾又好，過年又好。 春茗又好，你都要穿回套西裝去見個客，因為你代表公司即係個形象啦。咁、我記得八幾年喺即係嗰個利敦道有一間做幫人做西裝、當時未有嗰啲現成西裝賣嘅，咁、我哋多數喺張記大廈嗰度買啲英國料，買咗之後咧就去俾佢做。八二八三年佢都收2200一套，咁啊當時做咧就一件西裝就兩條褲，因為褲係最先選號噶嘛，成日坐啊磨啊咁樣，咁做兩條褲咁啊因為西裝多數乾洗啊，咁你乾洗咗條褲咁變咗單條西就唔好噶嘛，兩條咧變咗可以輪流著啦，西裝選號係少嘅，因為你上衣啊嘛，褲咧你又磨啊又坐燈啊咁，即係搭巴士又可能俾人勾到啊咁，佢選號嘅機會就大。中環又喺嗰個戲院裏咧，有啲人專同人補西裝，因為西裝褲咧，你勾勾嗰啲側邊嗰啲巴士嗰啲扣啊，或者咩嗰啲客誒凳咧，就會勾起個線啊嘛。咁佢嗰度有人專同人補西裝，同埋補埋啲冷衫。咁佢當時好興咧，就係買英國嘅入口嗰啲 cashmere 冷衫，喺嗰間鋪頭白貨，叫龍志康，而家冇做啦，咁個名都唔緊要。咁買咗咧就天冷好暖嘅，你有西裝著，又著埋 cashmere 嘅冷衫，咁就可以即係捱，即係頂得順個天氣咧。咁所以天冷咧多數著西裝，天熱著就好辛苦啦，變咗要揾隻手勾住喺後面去到上個客嘅寫字樓門口先著件西裝。 但你中唔中意著西裝啊？即係頭先阿彭晴問咧，即係 中意，因為男士著西裝咧變咗咧，男士衣著衫係一致噶嘛，即係個個去宴會著，你男士點解唔著啊？女人著衫咧就希望唔好同人撞衫，就唔同啊嘛。男士咧著衣服咧就呢個場合係隆重嘅，或者代表公司嘅，或者簽合約嘅，你個個都著，你就要一致。咁最多你有時有啲老細啊，你著西裝單調西我都唔介意，即係你個褲同個西嘅衫咧係唔同顏色嘅。 呢個名幾好啊，單調西。 單調西個名叫單調西嘛，因為有啲同事得一條褲，哎呀洗咗喎，但我西裝得一件，咁老細唔緊要啦，你上身係西裝，影相影上身嘅啫，唔會影下邊噶嘛。咁你坐喺度簽字咁咪影相，咪睇到你著西裝簽咪算咯。 我聽到劉生講呢個咧，即係當阿坡啊，當年嗰個即係文化咧，似乎真係好著重啊。 形象 啦，你話簽字啊，又或者你直情去宴會咧，可能都老細都會係啦，都要著西裝，就係為咗唔好失禮街坊咁樣，好似係。 係啊，代表公司，咁但係老細自己都著喎，咁你冇理由老細著西裝，你又著到條條。 咁你記唔記得你最貴嗰套西裝幾多錢啊？最貴。 通常最貴都有啲睇你揀咩料啦。如果一般都可能有啲都三四千噶，因為英國料好貴、 當年三四千就好勁噶咯，已經。 你萬零蚊一套西裝可以著幾年噶嘛？起碼著五六年噶嘛。 Okay, 有同事咪做兩套咪五六年。咁同埋你啲西裝，如果你唔係選號咧，著最多係。洗到佢變咗小型咧，都唔緊要， 都可以 好近先見到嘅啫， 好啊， 遠係見唔到嘅。 多謝 咁啊！你個同事頭先個同嗰位女士講話賣故衣咧，就喺個雀仔橋啊，西環雀仔橋嗰度咧賣好多嗰啲燈籠啊，嗰度咧個雀仔橋嗰度好多鋪頭係賣故衣 嘅。好啊，多謝你啊， 坡，多謝你， 都係講故事啊， 真係當年情啊！而家我哋聽翻好多。 輕輕笑聲，再為我送温暖，你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重温啊，当年情嘅真系啊！ 我反而就记起麦哥褛咯， 麦哥褛 系啊，虽然麦哥褛可能你唔会当佢系普通西装，不过嗰阵时都兴嘅热潮啦，几多人中意着啊，真系。 我记得真系大家好尊重嘅场合，好隆重嘅。我听嗰啲系啦前辈讲啦，佢哋以前坐飞机啊，七十年代去流放海去外国读书嘅时候咧，都着西装咁样嘅，着晒成套西装咁坐十几廿个钟头飞机，放羊去外国读书嘅，好尊重呢场。 即系证明你嗰阵时嗰套西装就真系代表咗你嘅 身份啊， 隆重其事。所以嗱，有一轮咧，国内嘅同胞都系噶，即系国内嘅同胞，佢要出省啊，或者做啲咩咧，佢都着西装，觉得着西装先至系叫做见咗世面咁样噶。 啱，记得啊，啲牌都继续要 系啊，名牌都要黐喺个手袖出边噶， 都啱嘅。 系啊，真系犀利啊！ 好，继续同我哋啲听众又倾下先啦吓，有阿欧先生嘅 ，Hello， 欧生 ，Hello，Hello，Hello， 点啊，欧生， 你好， 你好啊， 你好啊， 有咩分享啊？ 冇啊，我想话咧，正话之前一开播个人，你咪阿曾志豪咪话荷里活嗰度好多人做西装， 系啊系啊， 荷里活西大厦。 我如果冇记错，应该系英雄本色嗰啲做西装咪穿起着西装嘅第一套个正事，因为咧佢其中有一个 bouncer 又系嗰间铺头仔。 哦，系咩？即系你话荷里活嗰、那个商场嗰阵时，即系旺角嗰间，佢就有赞助英雄本色啊？ 系啊，其中一间铺头仔通常嗰阵时拍电影一定揾啲帮手啊嘛，系啦，咁啊嗰阵时又系太起坐， 咁犀利噶咩？ 哇！系噶，我冇记错应该系啦，系咁啊，跟住佢好多咁嗰啲人兴起，因为英雄本色只兴起啲 M K 就。嘅西装啊，搞到几年头你都会走荷里活，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啊啊啊、真系。同埋咧， 吓、你讲旧荷里活嘅新荷里活啊，开始冇啦，系仲系旧荷里活只有西装做嘅，系啦、啊，有现成卖，系啦、啊，嗰、那个成行城市就系咁嘅原因。 哦，啊、你有冇 带咗个荷里活嗰度嗰啲西装咯？本身系有西装嘅，但系又冇咁出名。 冇错冇错，因为嗰阵时咧，嗱，而家我哋就好似即系觉得系笑佢啫，但系咧，我哋嗰个年代，你真系觉得咧系营点嚟噶嘛？你要去做衫咧，你去嗰度买咧，啲人都觉得话一定冇衰噶啦，你喺嗰度执一套咧， 男装通常都喺嗰度。 系啦，咁啊，你而家谂翻转头咧，佢哋咩款式都有个，就连咧可能系一啲即系唔同颜色嘅西装褛咧。果树都有噶，佢哋兴好多 啊！因为嗰啲铺头唔大啊嘛，全部都系竞争会多，所以咪会平啲咯。好似咁嘅细细间唔会贵啊嘛，系啦。 有系啊系啊，嗰阵时你有冇帮衬过啊？ 系咯，你有冇买过？ 我嗰阵时有上去睇过，买现成嘅入边攞钱啊。 系系咯，一定系嗰度买啦。 一西装啊，我第一套好似喺大埔度嗰啲。大埔道嗰度做咯，喺深水埗嗰啲， 系啦， 即系你喺嗰啲地方买。 不过你做完西装，你会有个嘅感觉，因为咧，佢帮你攞度有度咁啊，跟住哇写晒好多嘢，度几多啊，长几多啊，跟住两个礼拜后啊，再翻去试身， 系啊， 跟之后咧又要翻去再试下啊嘛，佢要做个版俾你睇，试下身啊嘛，哇，你觉得哇 好紧张啊， 西装系要。 要咁多次噶， 系啊，起码要试两次，第一次做咗个版俾你睇，虽然唔系多一千几百蚊，但系个感觉话好似好专业。 系啊，同埋因为我觉得咧，佢嘅讲究实在太多啦。譬如咧，你到今时今日咧，你都会俾佢一啲细节限制你咧，话西装褛嗰个袖口咧。就唔可以遮住你个恤衫嘅袖口，咁、但系你话你话当年咧，我哋读紧书嗰个年代咧，你会觉得话，喂，咁咪衣不称身咯，有乜理由个外套咧仲短过里边嗰件衫噶？ 唔系，嗰阵仲兴孖襟添， 系有孖襟嘅，系啊，所以咧，我觉得 翻到话配孖襟啊嘛，通常都系。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嗰个年代咧，你如果你着呢啲西装褛咧，你首先你真系要识讲究，如果唔系咧，你就会用咗实用为主，就话喂唔系、件袖长都要长啲啦。 不伦不类 系啦，你如果唔系冚唔到个恤衫咁点得？点解出到嚟俾人笑嘅？因为原来就系唔啱数，即系要调转先啱嘅。你要俾一个恤衫个袖口突出嚟，咁但系嗰阵时唔识噶嘛，真系。 系啦，如果有钱咪买埋个购咯，我哋通常都唔会咁讲究啦，着得到就算。 系啊， 初个定时有讲系啦， 同埋我发觉 都系第一次系啦。 系啊，我发觉而家咧，即系如果你真系要买西装咧，我都系强烈建议咧，一套咁样买咧系最稳阵嘅。虽然咧， 因为而家大量做嘛，同埋喺唔系香港做啦，讲真系啦。 系啊，咪边度都，因为咧，除非你自己本身系潮流服装，你好叻咧，你话得啦，我所谓单吊西啊，我自己买一套西装褛，我衬好多。如果唔系咧，个料又唔同啦，颜色唔同啦，衬出嚟感觉咧，俾人哋觉得你系即系好怪鸡咧。 你懒唔识衬就咁样 OK 嘅。 系啊，就仲衰，我宁愿都买一 set， 可以又佢帮你搞掂晒，就最稳阵嘅，即系妥妥当当咁样。 系啊。做啊，通常都系做副嗰度啊，会多好多，因为咧副成日箍住自己啊嘛，衫啊反而唔系咁紧要，可以即系大咗可以擦擦地地除低咗摆喺个。 啊，你同头先阿破一样， 系啊系啊， 条裤好，多谢你，多谢你欧生 ，thank you 欧 生， 好啦好啦， 多谢，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哇！果然啊，今日啊，重温咗大家着西装嘅经验之外，仲重温咗香港嘅西装嘅发扬地啲历史啊，咁样。 头先我哋都话咧，譬如嗰阵时TVB 剧集咧，一定系嗰个洋服赞助嘅， 官皮洋服。 系啊，到而家都仲系佢喺度， 犀利。 系啊，同埋我觉得亦有啲名词你都会发觉咧，譬如做西装咧，系西装你先会用我做，你好少话我哋不如做牛仔裤咯。我哋唔会做出衫噶嘛，系 做 西装。 做出衫都有， 少啲啦。 都有嘅， 系啊，做 T 恤又唔会啊嘛，你系做 咁你今时今日再做唔做到西装啊？ 系今时今日， 第时你个仔啊成家立室嘅时候， 做世界好冇？哇，做世界都系80年代嘅术语啦。 又系啦， 而家边有讲呢啲嘢噶？ 我哋今日又同大家走回呢个时光隧道当中啊。 唔系啊，我哋做节目啫。我哋今日又顺顺利利完成啦。 冇错，咁啊天气继续都好热啦吓， 系啊， 同埋大家继续都要继续防疫系嘛？ 继续防疫啊！下个礼拜我哋 再 顺利见面， 拜拜。